约莫到了晚上八点，军木校终于被拽上了线。队员立刻报告了王希杰，随后向中草堂那边打听军木校的所在。车前子现在也是惊疑不定啊。昨天之后，今天又是微草的副队长亲自出马，过来取走了一批账号卡。这前后一统计，完整的一个微草战队。 微草战队这是要集体来第10区旅游观光了吗？车前子心里憋得慌，但又无处去说。这些账号卡因为都是有特别用途，相当保密，实在不能拿出来说。傍晚看到这些角色一个个的上线，车前子也没敢去打招呼，只是到处乱走动着，希望可以无意间碰到这微草观光团。 只可惜那段时间，微草的选手们是在自由活动，根本没聚在一起。直到8点多，军墨校这刚一上线，立刻就有人来问军墨校的去向。还是军墨校？车前子一怔，这军墨校到底什么人物啊？全微草的人都跑来观光他，外星人吗？ 车前子一边想着，连忙在公会里让大家注意军魔校。片刻得到点消息后，一边回复那边，一边自己也朝军魔校出没的地方跑去了。琉璃之地，中草堂的玩家是在这边看到军魔校的。如果纯练级的话，叶修肯定会去更高一点的领地。 不过，此事身上还挂着一些28级的任务，却都是在琉璃之地这边来完成的。任务情节、背景故事，这些全是有10年历史的老梗了。别说叶修，就是车前子都不会去看一眼。老手们任务图的都只是奖励，奈何有一些任务又臭又长。 偏偏最终奖励才会是属性点或是技能书这种必须要的东西，玩家们不得不耐着性子把前置一层一层的做下去。叶修此时在琉璃之地，就是为了这些破任务的前置。叶修参考网上攻略，都走最简约的路线，几个任务一起领了，打怪的、找人的、送东西的、找东西的。 一圈走下来，一次性全交，再继续下一轮，倒也做得爽快。 军墨校在琉璃之地就他一个人。问到情报后的微草队员向队长王杰西汇报：“去琉璃之地。”王杰西说：“全队11人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朝着琉璃之地去了。” 坐在王杰西旁边的副队长邓富生一边赶路一边凑过身来说道：“就算真是野球，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上，会不会有些太夸张了？”王杰西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让主力们先去单挑。”“车轮？”邓富生说：“是组队摆台，我们11个人，他1个人。”邓富生大喊。 这有区别吗？这琉璃之地很快到了，军墨校是在任务，当然也没藏着掖着，很容易找到。车前子的人这时也溜来了，但没敢上去招呼，偷偷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藏着。眼看这11个角色到齐，知道这是真正的微草战队，心中澎湃不已，纠结着要不要录像。 主力去单挑，谁先上？王杰西在训练室里问道。稍稍的安静后，有人主动请缨：“我去吧。”“嗯。”王杰西应了一声。请战的人叫梁芳，职业是狂剑士，技术简单粗暴，是个很狂野的选手。此时拿的是个27级的狂剑士血风。 武器25级子午断水重剑，武功310，法功210，附力量加10，崩山击技能等级加1的属性。 此外身上就是一些普通的蓝绿装了，任务副本混搭。车前子能给这些账号每人配一件紫舞已经相当尽力，身上装备实在是顾不周全了。梁芳的血峰扛剑走上，其他十人散圈站开，叶修依然在那杀怪没去理会。萧云等人甚是寂寞，这么大动静对方不可能没看到他们。他们几个好说昨天才打过照面，有过厮杀，现在居然一点都引不起人家的警觉，这只能说明对方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 喂， 雪峰提剑走上前后，梁芳吼了一声，君莫笑没理，游子在打着怪。众人都觉不忿了，梁芳那么大嗓门，他们所有人都听到了，更近的君莫笑会没听到，居然不给反应，摆明了是无视。 喂， 梁芳又叫，他是想和人公平对抗，不想趁人打怪上去攻击而已。还是没理。梁芳的血峰绕去了君莫笑的正面，让他可以看到。 我等你把怪打完。 梁芳说完后就静静地候着。君莫笑这边一丝不苟地打倒了聚齐的几只小怪，梁芳一看总算是好了，正准备开打，结果就看到君莫笑一动也不动了。不错，不动了，完全的不动，场面一片安详。 队长， 梁芳有些郁闷地寻求指示。砍他一下看看，王杰西说。 是。 梁芳应声，直接跳起一剑斩了下去。君莫笑依然不动，一直不动，直至梁芳忽地听到似乎是一声女人的惊叫，弄得梁芳有一点恍惚时，君莫笑终于是动了。就在这一剑几乎就要劈到他的时候，君莫笑忽的一矮身，剑和他脑袋的距离又拉了一截，同时就地一滚，将将避过了这一剑。 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啊？ 星星网吧，陈果惊讶地说着。叶修对十一人接近没有反应，是因为他真的没注意到。梁芳为他没有回应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听到，他连耳机都没戴，怎么会听到声音？他这边只是随手把怪料理，主要是和一边的陈果说着话，在几个小怪收拾掉后，更是直接停下和老板陈果说话去了。老板这是在交代一下网吧工作的事务，正经事。随即倒是陈果看着他的屏幕，见到了梁芳，突然就一剑砍了过来，一声惊叫。叶修扭头看到，连忙回身操作，刻不容缓之余，竟然还能躲过这一剑。 不知道啊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视角转了一圈，看到云霄等一系列 ID， 立刻又哦了一声。 谁啊？ 陈果问。叶修摇了摇头，他心中并不太肯定，但等视角一圈下来，在看清了这十一人的职业组合后，却猛然一怔。微草战队。叶修虽然不像车前子一样是微草粉丝，但他是微草的老对手，对微草战队的职业组合只会比车前子更熟悉。这一眼扫过，瞬间就已经做出这一判断。这让叶修很是惊诧。昨天那一队人的攻击，叶修当然也察觉对方实力不俗，当属职业级别，却没往微草这方面想。他更多是怀疑刘浩，因为这家伙副本记录竞争失败，干脆来正面厮杀。但此时这十一人却是明显的微草战队职业构成的。叶修立刻想到那天下午十分威猛前来挑衅的车前子，这么看来 那天果然是王杰西在幕后操纵的。叶修想着，望向了对方十一个角色中除叶落乌啼以外的另一魔道学者烈火焰烬。烈火焰烬的幕后，王杰西正平静地说：梁方，上吧。 是。 梁方应了一声，这次再不是试探，而是真要动手。键盘一敲，角色血风原地顿足，双臂一震，一道血光从周身泛起，却是开了狂剑士25级技能狂暴。狂暴状态可持续20秒，20秒内角色力量、攻速、移速、异状态、抵抗全面上升，但智力、物防和魔防却是大幅度下降。每级需20点技能点，最高可达10级，是狂剑士强化输出的必备技能。梁方上来就开狂暴，正合他的个性，希望短时间就分出胜负，持久战什么的是梁方最不耐烦的。叶修认出对方是微草战队后，瞬间却也大致猜到了对方的意图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 老板，等会儿再说吧。 叶修和陈果说道： 哦，你快点。 陈果此时比叶修还要焦虑。叶修左手敲打键盘走位，右手却是去拿耳机。这种高层次的较量，对声音的借助是必不可少的。荣耀是彻底的第一人称视角，对于身后的动静，主要就靠听声来判断了。有经验的职业高手，听脚步声的大小，就可以判断出身后对手的距离，脚步声的频率更是可以判断出对手的移动速度。叶修戴了耳机，立刻听到那血风冲来的沉重脚步声，视角一转，就见红了双眼的血风劈面一剑斩至。狂剑是五级技能重击，充分利用武器分量，伤害与武器重量成正比。血风手提的断水巨剑重量达5000克，比君莫笑的千机伞高了有两倍不止。这一重击气势惊人，叶修不和他正面相抗，抽身跳了开去。重击砸到地上轰然巨响，君莫笑刚刚跳开的位置赫然出现一个小坑。叶修鼠标一推，君莫笑一记龙牙直刺过去，结果梁方也不让血风闪避，提剑就是倒斩，要和君莫笑以硬碰硬。战矛先中血风前胸，却没有出现僵直，狂暴状态下对异状态抵抗力上升，龙牙的僵直效果本就一般，这一下自然是没发挥出来。倒斩的巨剑带着地上沾到的泥土灰质，结果君莫笑收招后跳，竟然是闪过了这一击。梁方一怔，立即知道君莫笑手中的战矛攻速并不如他料想的是最慢的攻速一，他这一硬碰硬的打法因为攻速上的劣势却是没能得逞。职业级的对抗便是如此，随便一个细节就能判断出许多信息。梁方的血风虽是开了狂暴，但别说现在只是二级狂暴，就是狂暴满级，攻速也只能加一，距离千机伞的五攻速那还差得远呢。虽然不说慢就一定会输，但梁方现在的对手那可是顶尖级的大神，而战矛类武器拥有5的攻速，那简直就是妖孽。充分利用到这一点的叶修，轻轻松松就把梁方的血风给压制住了。20秒过去，血风的狂暴状态结束，速战速决的目的显然是一点都没达到。叶修一边对付血风，一边观察其余众人，发现其他十人似乎全然没有要上来动手的角色，哪怕让君莫笑故意走位到他们可攻击到的范围内。 叶修笑了笑，突然手速爆发，君莫笑手中千机伞瞬间转变了三次形态，完成了三个不同职业的技能攻击。雪峰被高调的打飞出去，但职业高手的瘦身操作自然全没问题。雪峰一滚，正准备站起，叶修的君莫笑却早用影分身移动到了这个位置，显然这一击飞的距离完全在他的计算当中。不及起身的雪峰被撕住，又是一顿痛扁，折腾了没多久，终于是挂了。梁芳坐在电脑前发怔，从头到尾他根本就没找自己有什么可嗔之机，压制，完全的压制，每一个意图，每一个举动，全在对方的意料之中。对手开始的操作似乎并不快，但就是那么慢慢悠悠的就把他给压制得死死的，之后手速爆发，自己的下场就是瞬间扑街。游戏里鸦雀无声，微草的训练室里也是鸦雀无声。 小别，你上。 王杰西开口点了一个人。 是。 一人应声。刘小别，一个听起来蛮奇怪的名字，在联盟中以手速著称。就算是职业选手，手速也是有快有慢的。刘小别的完全手速在微草可位列第一，不过在操作手速方面却是输给队长王杰西一筹。职业选手当然清楚，完全手速那是拿来秀的，操作手速才具真正的实战价值。从这角度来说，刘小别还有待提高，他的手速还没有充分被挖掘。刘小别的职业是剑客，此时听到队长吩咐，立刻让他的角色站了出去。刀刀拔刀，27级剑客，光剑精通，武器25级紫武光影剑，武功233，法功253，附加力量11点，攻击命中对手时有 2% 的几率让对手进行眩晕状态。 等会儿， 叶修突然开口说话，所有人一震。 你们这是打算玩组队擂台赛啊？ 叶修说。 嗯。 王杰西居然回答了。君莫笑此时就站在他的烈火严禁的正对面，方才梁芳的血峰也是在他的眼皮底下被君莫笑击杀的。 太麻烦了， 叶修说。 那你说呢？ 王杰西问。 直接团队赛吧。 哗然一片，这家伙居然要和他们十个人玩团队赛。问题是他只不过区区一人，而这边的十人可不是普通的十人，这是微草战队，去年的冠军队伍，今年也是夺冠呼声最高，有望继加世之后第二支创造连冠的队伍。他们何时受到过这样的藐视？所有人当场就怒了。已经让角色走出的刘小别大喊着， 队长，让我去灭了他。怎么了？ 梁芳此时复活，正朝这边跑来，不知道这边说了什么。 那家伙居然说要一个人挑咱们全队，靠！ 身边的队友说着。梁芳一怔，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。